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许多心理问题的根源都是在于我们自己不接受那个曾经犯过错的自己，不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不接受那个和理想差距有点大的自己。而缓解这种痛苦的第一步就在于勇敢的与自己和谐，原谅自己的过错，直面自己的缺陷，坦然地接受这个并不完美的自己。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一时的得失胜败，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获得的体验。只有这些体验会载入记忆，一直保留到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它们才是衡量我们人生是否精彩的标准。刚刚的这段话来自于人生不必太用力，这里是走累了就停下来歇歇，走慢点也不丢人的朝夕音乐。 醒了我却还是闭着眼睛，只有这样才能留住梦境，还看见我最爱的眼睛，还有你偷偷亲吻我的情景。醒来我都不会睁开眼睛，是怕泪水慢慢吞噬心情。原以为我们有了约定，就能够听见朋友祝福的声音，星星，你已经离我而去，爱没有继续，原来我根本不是你的唯一。我紧闭双眼屏住呼吸，根本就不敢在夜里想你，谁知道在白天遇见了你，看见你心我根本不是你的唯一。 这首歌来自于张敬轩，叫做《无能为力》。广州人在香港无车无物业，半失业状态，经营园艺、产品出入口、小家电维修、酒楼、婚宴小区的演出、废品回收。张敬轩的歌迷差不多都知道，上面这段话是张敬轩微博里面的自我介绍。广州人在香港，这是张敬轩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港漂。张敬轩仍然记得多年前只身前往香港的情形，他提着两个行李箱就登上了广州开往香港红馆的列车。在心里面曾经默默地许过两个愿望，第一个是在红馆开演唱会，第二个是在香港有个家。第一个愿望，张敬轩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才实现。2008年他成功地在红馆开了个人演唱会，成为王菲之后的第二个成功挺进香港乐坛的内地歌手。而剩下来的那个愿望也终于在2012年成真，那一年他拿到了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由港漂变成了留港。生活就是这样，也许会慢一点，但是他永远不会亏待每一个努力的你。今天你站在这里，你就像当时出发的张敬轩一样，也许需要五年、七年、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你的愿望，但是只要有实现的那一天，就不要轻易的说放弃。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叫做《我们的故事》。 天亮以后不再迷失， 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的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 歌手的第二期零一年选择了一首无赖，钢琴婉转唱出了纠结于困顿的爱情长跑里面的人的心声。这是很多观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竞演环节结束之后，总导演洪涛问林忆莲说，为什么要选一首这么小众的歌曲呢？林忆莲的回答毫不令人意外，她说因为作品。无赖，这是收录在戴佩妮2013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对于有着你要的爱、怎样和街角的祝福这些代表作品的戴佩妮来说，这首歌如同一颗沧海遗珠。年轻的时候无疾而终的暗恋，四年的感情分道扬镳，在街角目睹前任拥抱新欢，这些故事足以成为歌曲的创作素材，也在事实上成就了情歌年代戴佩妮的一众代表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从时间里扒故事的创作者是容易力竭的，只是如今这些已经不再是让39岁的戴佩妮感到惶恐。在镜头面前，她瘦瘦小小的一只，弯曲的长发盖满了一侧的肩头，露出一边消瘦的侧脸。时光不残忍，那么多好的音乐都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 喜欢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要做的做不完，明天开始也不晚。其实我是忙不过来，要专心发呆，感受现在，让未来留在未来。啦啦啦啦吧。 服从变化，服从现在的想法，就听自己。

刚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叫做《戒烟》。2017年可以说是对李荣浩来说是非常充实又非常忙碌的一年，距离上一张专辑《有理想》推出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但2016年的5月于北京展开的有理想世界巡回演唱会持续飞跃了超过全球40个城市，并在2017年成功地征服了香港红磡体育馆和台北小巨蛋这两大深具华语音乐指标性意义的舞台。他首次客串卖座电影《乘风破浪》就入围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男演员奖，横跨唱片和影视界的成绩非常的亮眼。而对他来说，每一年最重要的音乐作品，那就是去年5月份他和华纳唱片宣布了一项过去华语乐坛非常少见的创举，叫做浩计划。从5月份开始，每个月都推出一首全新的主打歌曲。虽然近半年推出的数位单曲形式的歌手不在少数，但是采用如此完整的概念来宣传自己的新专辑，并且长达半年以上的唱片，李荣浩绝对可以说是华语的第一人。这是一首标准的李荣浩式的情歌，他也是想用戒烟两个字，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一般人很想戒掉却又很难做到的事情，来影射现代城市当中某些人的情感观念，也是那种越听越耐听的歌曲。当然除了戒烟还有另外一个症状很多人都有，它叫做嗜睡症。这首歌来自于刘惜君，叫做嗜睡症。 阳光如此明媚，所以想睡。难道有日落才不累？因为喝了咖啡，所以想睡。想起你在一个。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是我个人的账号，你可以在上面跟我发很多很多你想说的话，包括私信评论都是 OK 的。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找到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当然也会发现一些有关于年轻人的独立的观点。说到嗜睡症，有的时候呢我觉得睡眠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之前我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嘛，然后我就会发现睡眠是我改善心情和改善身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请大家不要因为其他的事情而打乱了睡眠的节奏，现在就是要睡眠的时候了。以上就是今天朝夕乐的全部内容了，我要祝你晚安，睡个好觉，我们明天再见，拜拜。